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名家施胜杰出身相声世家，他的父亲施世元就是东北知名的相声演员，后来施胜杰又拜师侯宝林，在表演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在1984年，施胜杰和搭档冯永志一起到美国演出，表演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中很多都成为了他的经典之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著的相声《醉酒歌》。在相声《醉酒歌》中，施胜杰一展歌喉，歪唱了众多当时的流行歌曲，既表现了自己的表演功力，又表现了相声的主题。几酒可以喝，但要少喝，否则呢，喝醉后就是丑态百出，还伤身体。好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施胜杰冯永志合著的相声《醉酒歌》。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们做了删节，还请您谅解。 我们是头一次到美国来演出，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到这以后受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的热情接待， 对， 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啊。 这次临来之前，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您做什么准备了？ 给咱们洛杉矶的各位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这您可没跟我说，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嗯， 给各位带来一点咱们祖国北京的特产。 什么呀？ 全聚德的烤鸭。 嗯， 六必居的酱菜。 啊，都是不错的东西。 东西不算太多。 嗯，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多客气啊。嗯， 可是很遗憾。 怎么了？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嗯， 一着急都吃了。 啊，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剩两只烤鸭在华盛顿让我卖了。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这是说个笑话。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口头文学， 形式简单。 嗯， 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哎，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对， 我们就要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嗯，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是这样。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什么课题呢？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怎么样？ 有各种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你看啊， 嗯， 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 哦， 有的爱笑， 嗯， 有的爱哭， 嗯， 有的爱闹。 有这样的。 有这么一种人， 嗯， 喝醉了以后爱唱。 爱唱？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是你为什么唱歌、 你根本你不理解吗？喝酒唱歌的有原因。 那有什么原因呢？ 他心里高兴他才唱歌 啊、心里美。 哎，你这话对，喝酒人心里都美。 对， 美酒吗？ 就是啊， 有这么一句话 叫美酒飘香， 就是吗？ 哎， 你说什么？ 我说美酒飘香啊。 美酒飘香 啊， 这歌我可会。 坏了，这就要来劲儿了。 干什么考我呀？美酒飘香，听听咱们这嗓子。美酒飘香，歌声飞， 这就唱上了。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今天咱俩喝一瓶， 一瓶 喝完这杯 就不喝了， 再喝那一杯。 怎么这也归你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别喝了，别喝了，快放这儿。 哎，我 别喝了，别喝了。 我唱的好不好听？ 不好听。 你别夸我， 我这是夸你呢。 外行人。 谁外行啊？ 我说，打听你点事儿。 打听什么事儿？ 什么酒这么好喝？ 喝了半天愣没喝出来呀、 什么牌酒？ 告诉你，茅台呀、 茅台 啊，贵州产的茅台酒， 多少钱一瓶？ 在国内买啊，8块多钱一瓶呢。 8块多一瓶呢？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对了，净喝别人的了。 什么话呢？什么？不好意思，我那意思问问价钱，问问我买一瓶我请你。 哎，这还差不多。 我请你，对吧？贵州产的贵州茅台，8块多钱一瓶。 对， 对吧？你注意啊。 好嘞。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实在好老味，喝一口我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8块来钱买一瓶啊，不呀不算贵。喝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行，别唱了，快点。哎呀，我说，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儿？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人工双管电子琴。 您这电子琴好啊。 怎么？ 省电。 对了，费鼻子。 不是吗？老旧的还不费啊？ 对不起大家呀。 什么事啊？ 对不起你们。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我准备回国以后换个合金钢的。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哎， 不礼貌了。 什么事不礼貌？ 不礼貌了。你说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俩愣没干一杯。 哎呦，行，放这儿，放。 没干。 您呢？喝好了就行，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 干一 杯，干什么干呢？甭干。 给我面子。 我面子干嘛呀？ 不干是吧？行。 怎么呢？ 行，不干没关系，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啊。有话您就说吧。 你把它记住了。 好嘞， 注意听。 您说， 咱哥俩坐在桌前，咱俩一起把杯端。我叫你干来，你不干。 怎么样？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哪儿呢呀？哪儿呢？谁没钱呢？我有的是钱。 行了，我自己喝吧。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我吓摔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还惦着喝呢？ 喝酒人都心疼着，花钱买的干什么？ 放下！ 干什么？ 把酒杯放下。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啊，早晚得喝死。 你说人？ 我说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我喝死？ 对， 我死不了。我死人了，我死。 怎么？ 你知道我们家还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什么人？我家。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 啊，70多岁太太， 说错了。你气的你？ 我气的。 70多岁老娘。 哦， 老娘70了。 是啊， 70岁的人了。我死了。我死了，他怎么生活？ 你别说，还真有人心。 人心什么话？人心？不就喝了一点酒吗？喝一点酒，你至于得让我死了吗？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我死了，我让谁养着？娘儿死后， 又唱上了，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你瞧埋这地方，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儿能闻到。去的香，馋了我就来2两， 还喝呀？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烽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相声要条件是由著名的相声演员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段子虽然不长，但影响非常大。这个段子十分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结婚，女方向男方乱要条件的不良风气。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相声小段《要条件》。 这个电影啊，是人们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 一部好的影片，它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观察社会、认识生活的能力。 就是嘛， 培养高尚的情操，从中受到教育和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说的对， 你就拿这个戏剧片黄梅戏的《天仙配》， 那这个电影好啊， 内容是相当的深刻。 对， 我希望有些个年轻的女同志应该很好的看一看这样的片子。 那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片子？ 要学一学七仙女的思想境界。 那学习七仙女什么呀？ 人家爱董永都爱的是什么？ 对，人家不爱钱呢。 对喽，人家爱董永，爱的是忠厚、老实、勤恳， 感情淳朴吗？ 现在有些个年轻的女同志，只一搞了对象，把男的挤来的胡说八道。 这是个别现象。 您看这鼓掌的同志们都深受其害，都是 谁？ 你不知道他。他逮什么要什么，这受不了。这个 是啊， 他这价码还老涨，长一个双眼皮还得多加20，你说说。 这什么条件？ 小姐儿几个坐在一块儿没别的， 那干什么呀？ 互相串联。 哦， 取长补短。 嗯， 介绍经验。 他怎么介绍啊？ 哎，小三儿，